言行体现修养，举止彰显文明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珍重行囊。 我何尝喜欢。 Hello， 北京时间的10:10，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主持人彤彤，问候大家上午好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哈。今天呢是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呢28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4摄氏度，西北风3至4级，空气质量呢为优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1和6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哈。也提醒所有听众，早晚温差很大，请记得在早晚出行的时候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来告诉我哈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慧琳和黎明一起合唱的《随梦而飞》。 什么也无所谓，人生难得一次约会，是你告诉我是谁。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。

首很经典很熟悉的歌曲了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。刚才呢这一位听众叫做别邪愣我，哎，这个邪愣是东北话的吗？邪愣应该是瞪的意思，就是别瞪我哈。他说请主持人给北京所有开挖掘机的司机点一首歌，因为他没有告诉我想点什么歌，所以呢把这一首 Beyond 演唱的光辉岁月来送给你听，也送给在北京所有开挖掘机的司机哈。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告诉我。刚才看到了一篇新闻哈，新京报记者消息，在昨天的9月21号，九只来自承德避暑山庄的梅花鹿走进故宫博物院的慈宁宫花园，他们将在此生活至明年的2月底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其祥此前在故宫9月展览信息发布会上介绍，9月26号至明年的2月底，故宫将与承德文物局合作举办避暑山庄野生梅花鹿展览。据悉呢，承德避暑山庄从建园之初就饲养了大量的梅花鹿，现在呢差不多有300多只。此次双方合作引进的9只梅花鹿中有雄鹿2只，雌鹿5只，子鹿2只。承德避暑山庄还派选了一名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和一名兽医随行，随时保护梅花鹿的安全，确保展览顺利进行。我们把它们命名为故宫鹿。院长介绍呢，将与宫廷生活有关的活的动植物引进展览之中，是故宫博物院展览的一个新的思路，可以让观众更加亲近文物和建筑，了解故宫文化。在清朝的时候呢，御花园里也曾养过鹿，鹿苑在今故宫御花园的西南，与御花园东南角的鹤圈形成鹤鹿同春的景象。鹿苑还有一座高台名观鹿台，台下尚存有一道半圆形的鹿圈围着的遗址哈。那么如果想去故宫的朋友呢，可以看到这9只梅花鹿。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李翊君的永远永远。 原来和你一样害怕这孤单，天上忽明又忽暗，不知不觉窗外的天已变亮，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没有你的异乡，只有冷风陪我流浪，我怕我的思念游不过这片海洋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，我握不住也看不见，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，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搁浅，只求你留我在心田。觉窗外的天已变亮，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

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 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评剧哈、啊、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回来，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林俊杰的江南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，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了。点开下面的逛商城之后呢，可以查看到里面有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将近有20多种的红酒哈。如果听众有喜欢的话呢，可以自行来购买。还有阳澄湖的大闸蟹，以及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等等等等哈。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，可以自行来购买。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，来自林俊杰的《江南》。 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都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， 听众叫做完美人生，想点一首风飞沙。现在我们这里全是沙子，你在哪里？是在沙漠吗？好了，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迪克牛仔演唱的《风飞沙》，也请所有听众点歌的不要着急，不要催哈。你们点的歌曲呢，每一首都会放到，不要着急。 边疆，风霜了脸庞，望不见故乡。满眼的黄沙，万年的伤疤，没有泪流下。我就像风飞沙，何时能停下？我向苍天呐喊，像个一悬崖。天上的月光它破了雪花，想念你家乡。无情的步伐，无悔的牵挂，异乡的沙哑。我就像风飞沙，放不下你牵挂。无奈岁月不等，回头已白发。无情的步伐。